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郑雨迪。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国外程序员的讲座，讲座的副标题很有趣，叫做“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且爱上 Java 虚拟机”。这句话呢，它来自于一部黑色幽默电影，叫《奇爱博士》。这部电影，它描述了冷战时期那种剑拔弩张的氛围。程序员之间的语言战争又未尝不是如此。比如说，我们写系统语言的，它会鄙视托管语言那低下的执行效率；而写托管语言的，则会取笑系统语言它需要手动来管理内存。写动态语言的呢，它不屑于静态语言那冗余的类型系统；而写静态语言的，则会嘲讽动态语言里边各种光怪陆离的运行时错误。那么 Java 作为应用最广的语言，自然吸引了不少的攻击。而身为 Java 程序员的你，或许你在口水战中落了下风，愤愤于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武装自己，又或许你想要深入学习 Java 语言，却又无从下手，甚至于你在实践当中被 Java 的启动性能啊、内存耗费啊所震惊，因此对 Java 语言本身也产生了怀疑。那么别担心，我就是来解答你对 Java 的种种疑虑的。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学习 Java 虚拟机的本质，更多的是了解 Java 程序它是如何被执行而且优化的，这样一来你才可以从内部入手，达到高效编程的目的。与此同时，你也可以为学习更深层次更为核心的 Java 技术打好基础。我相信在不少程序员的观念里， Java 虚拟机它是透明的，在他们看来，我们仅需知道 Java 核心类库以及第三方类库里 API 的用法，便可以专注于实现具体的业务，并且依赖于 Java 虚拟机来自动执行乃至优化我们的应用程序。那么我们还需要了解 Java 虚拟机吗？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如果我们把核心类库的 API 比作数学公式的话，那么 Java 虚拟机的知识就好比公式的推导过程。掌握数学公式固然可以应付考试，但是了解背后的推导过程更加有助于记忆和理解，并且在遇到没法套公式的情况下，我们也能知道如何解决。具体来说，了解 Java 虚拟机有如下的好处。首先， Java 虚拟机它提供了许多的配置参数，用于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对程序性能的需求。那么学习 Java 虚拟机，你可以针对自己的应用最优化匹配运行参数。其次， Java 虚拟机它本身也是一个工程产品，在实现过程当中自然存在了不少的局限性。那么学习 Java 虚拟机，它可以更好的规避它在实验过程当中的 bug，也可以更快地识别出 Java 虚拟机当中的错误。再次， Java 虚拟机它拥有当前最为成熟的垃圾回收算法实现以及即时编译器实现。学习 Java 虚拟机，你可以了解背后的设计决策，今后再遇到其他的代码托管技术也能触类旁通。最后呢， Java 虚拟机发展到了今天，其实已经脱离了 Java 语言，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高性能执行方案。那么除了 Java 外， ScalaClojure、Groovy 以及时下热门的 Kotlin， 这些语言都可以运行在 Java 虚拟机之上。学习 Java 虚拟机呢，便可以了解这些语言的通用机制，甚至于让这些语言共享生态系统。书籍写作这个专栏的初心与我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现在是甲骨文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工作主要是负责研究如何通过程序分析技术以及动态编译技术让程序语言跑得更快。明面上我是 Grub 编译器的核心开发者之一，在为 Hotspot 虚拟机项目拧着螺丝。这里顺便说明一下， Grub 编译器它是 Java 10正式引入的实验性即时编译器，在国内同行的口中被戏称为甲骨文的黑科技。当然在我看来，我们的工作同样也是分析应用程序的性能瓶颈，寻找优化的空间，只不过我们的优化方式对自动化通用性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加入甲骨文之前，我在瑞士卢加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如何更加精准地监控 Java 程序，以便做出更具针对性的优化。这些研究工作均已发表在程序语言方向的顶级会议上，并获得了不少同行的认可。在这七年的学习工作生涯中，我拜读过许多大神关于 Java 虚拟机的技术博客。在受益匪浅的同时，我发觉不少文章的门槛都比较高，而且过分注重于实现的细节，这并不是大多数的开发人员可以受益的调优方案。这样一来，许多原本对 Java 虚拟机感兴趣的同学也因为过高的门槛以及短时间内看不到的收益而放弃了对 Java 虚拟机的学习。 在收到极客时间的邀请之后，我决定也挑战一下 Java 虚拟机的科普工作。和其他栏目一样，我会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来介绍 Java 虚拟机的实现。具体到每篇文章呢，我将采用一个贯穿全文的案例来阐述知识点，并且给出相应的调优建议。在文章的末尾，我还会附上一个动手实践的环节，帮助你巩固对知识点的理解。那么整个专栏呢，第一个模块基本原理，我们将剖析 Java 虚拟机的运行机制，逐一介绍 Java 虚拟机的设计决策以及工程实现。第二个模块是高效实现，我们将探索 Java 编译器以及内嵌于 Java 虚拟机当中的即时编译器，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Java 语言特性，继而写出简洁高效的代码。第三个模块是代码优化，我们将介绍如何利用工具定位并且解决代码中的问题，以及在已有工具不适用的情况下如何打造专属的轮子。第四个模块是虚拟机的黑科技，我将介绍甲骨文实验室近年来的前沿工作之一 GraVM， 包括如何在 JVM 上高效的运行其他语言，如何混搭这些语言实现 Polyglot， 如何将这些语言事前编译成机器指令单独运行，甚至嵌入至数据库中运行。那么我希望借由这四个模块36个案例，帮助你理解 Java 虚拟机的运行机制，掌握诊断手法和调优方式，最重要的是激发你学习 Java 虚拟机乃至其他底层工作前沿工作的热情。